那其实刚刚这一首歌一直走，距离上一部专辑的话，二零已经三年没有发生了。对于阿林来讲，他觉得人生就是一直在前进当中，在路上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风景和人物，而发现其中的快乐并不复杂。有的时候疗伤情歌也不一定要流着泪来听，所以刚刚这首《一直走》就要流汗不流泪。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就来打开全新的节奏，感受一下新歌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呢，这是强强联合当时这两个组合在2015年的一场演唱会上，一个音乐节上，当时两个人是首次合作，两个乐队哈。结果呢，很多人都呼声特别高，希望他们能够重新去编制一下。就是这一首 Disconnect， 这一次终于 connect。 I've been staying up, yeah, staying up all night. I've been calling exes, trying to disconnect. I can't cut the wires running round my head. Need to look after myself. Yeah, I need to take a breath. Yeah, I need to take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Sense 来自鸭叔 Duck。 其实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好像仿佛能看到模特随着音乐的节奏款款走来。那这首歌其实也是为 LV 的巴黎时装秀上去做的一首歌曲，所以听到非常强烈的节奏感。最新发行的这一首歌，那继续来听歌。今天看到很多人都在发新歌哈，那 Eason 也是好久没有看到他发新歌了，这一次发了一首不同于以往风格的歌曲。 很多我看网友在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觉得，哎，这是Eason的风格吗？为什么他会尝试这样的风格的音乐呢？其实Eason在早年的时候，他的音乐风格也非常多样的，也尝试了很多。但这一次呢，放的这种音乐的风格，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但这就是他要去尝试去做的。在歌曲当中，他说呢，抛开烦恼，远离喧嚣。那现在都市人都想去放空自己，在这种压迫当中去寻找自己的一片天空。所以放空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可以去放松一下。这就是来自陈奕迅的这一首《发》。 before I lead with the worst of me. Give them no reason to stare. No slipping up if you slip away. So I got nothing to share. No, I got nothing to say. Step out of the sun if you keep getting burned. Step out of the sun because you've learned. Because you've learned. On the outside, always looking in, will I ever be more than I've always been? Cause I'm tapping on the glass. I'm waving through a window. I try to speak, but nobody can hear. So I wait around for an answer to appear. While I'm watching people pass. I'm waving through a window. Oh, can anybody see? Is anybody waving? In our eyes, we start believing that we belong. But every sun doesn't rise, and no one tells you where you went wrong. Step out of the sun if you keep getting burned. Step out of the sun because you learn. Because you learn.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Did I even make a sound? Did I even make a sound? It's like I never make a sound. Will I ever make a sound? On the outside, always looking. 这一首歌是来自 Old City， 他就是一个人成为一个乐队的 Adam Young。 那这一次呢是改编音乐剧《致埃文·汉森》的一首单曲。哎呀，这个一米九的壮汉总是在唱一些甜腻腻的歌曲，但是他的音乐风格也是这样的独特哈，这种电子流行当中有一些甜蜜的感觉。今天来听的就是新歌周四的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个乐队是之前我们说他们重新合体了 Twins， 那这一次呢他们是发了一个专辑叫做花约。这一张专辑他们是用一个栽花的态度去照顾每一段感情，为每一段感情留一个注解。之前我们放过一首歌叫做有约，这首歌是说满怀期盼的去开始这样一段爱情，可惜到最后呢却没有圆满的踏上终点站。这一次呢这一首新歌就来自 Twins 的失约，好像是一份延续，但是如果已经死心但又不舍得放手的情况下，怎么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呢？ 待聚集着几多爱侣，仿佛要讽刺我得一个。望着电话于街中兜兜两圈，再等过。人潮内有吉他手，冷静烟沙哑声音唱着每首歌，奏着我忐忑不安的痛楚。谁可拯救我？等你等太多，无需真相我也明，不应再错。没有什么好等，相恋不起，失恋不起，底线过了，转身走，不回应。无心失约，莫非不上心？太狠心，谈情若勉强到要一位开心，一位牺牲，不要怪我，竟会觉得分手兴奋，重新出发，其他不要紧，而心生有恨。不必说，迟一点见我，借口有几百个。迟一点爱我，彼此世界一早错过。行人路上再争执那对，演出会过去我的境况。幸运是今天终于不需各位。再分开，从时代跨到海港，再没有失足的他可令我不安。遗失的爱，还何必找答案？迟一点见我，得到这结果，时针总要继续行，不等你我。一点爱我，等于放弃，等于放过。没有什么好等，相恋不起，失恋得起，底线过了，转身走，不回应。无心失约，无非不上心，太狠心。谈情若勉强到，要一位开心，一位牺牲，不要怪我，竟会觉得分手兴奋。重新出发，其他不要紧，而三生有幸，此方向离出口最近，豁出更加过瘾，暂且一个人。 Twins 的这一首是约，他们这张专辑呢，就是这种全部都是情歌的感觉，分别用来形容不同阶段的感情的状态。而他们也觉得需要苦心经营才能够达到爱情开花结果的这样的好结果。今天就是来听听新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加入我们。一段中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听音乐。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并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986。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

Shine 来自逃跑计划，这是电影《闪光少女》隐藏能量旗舰概念曲，仿佛听到了在说这是畅销机型吗？可能这首歌也是他们的一个概念吧。闪光少女概念音乐计划，他们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对电影当中这个再弱小也会闪光，再奇葩也会有伙伴的这种闪光精神的解读。哎，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逃跑计划我们都非常熟悉了，他们也是沉寂了很久之后又重新发声，出现了几部作品，我们可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次的逃跑计划的这一首歌呢，好像和他们有一些一拍即合的感觉，听到了一些复古电子的感觉，不知道他们以后的作品会延续什么样的风格了。今天来听新歌，那么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这一周又有新歌了，这一次他们是一本正经的在诉说一些事情。几乎我们每个人在六月都会和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去说一声告别，无论是成绩单还是黑板上的斜阳，在一个个瞬间都被刷上了一些金色的油漆，变成我们学生时代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这一首《告别时刻》合唱版本仿佛多了更多的力量。 Thank you.

说，来自高晓攀。应该说是很多喜欢相声的人会特别关注这样的一首歌的出现，也是非常期盼这样一首歌的出现。这是他在6月18号的时候在东方卫视的笑声传奇上，当时自演自导了一个相声喜剧，叫做《小先生》。而在剧中讲述了小先生和青梅竹马的恋人，他们这种欢乐和美好，但是因为时光流逝而产生了嫌隙，最终不得不分开的故事。这一次高晓攀的这张专辑就是《念白》专辑了。咱们的吴主播，半个相声圈的人，曾经也在朋友圈里力荐这一张专辑，深情地推荐了这一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问莲于说》。如果说相声界会唱歌的，我觉得提到高晓攀应该算是一个新鲜人的话，那岳云鹏应该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稍微有点熟悉的面孔了，对不对？之前那首《五环之歌》，还有一些他和李健那个跨界合作，包括其他的一些配合，都让我们对于岳云鹏的声音不是特别的陌生。而这一次岳云鹏唱的这一首歌就非常的走心了。这首歌对于他来讲呢，不是一个进军乐坛的这样一个信号，而是这首歌是一个真诚的仪式，是一句他在时间打捞当中的一个轻轻的问候。当他从相声舞台上走下来，忘掉掌声和笑声，脱下那些长袍大褂的时候，换上自己真正的衣服，在心里去为自己的父亲诉说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有一个直达天堂的电梯。 我说爸爸，明天我就要满13，我想吃一碗电视里的方便面，你只需要假装擦汗，擦了擦眼。那年正月，我卷着被子离开家，你说出门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村长家去年装了个电话，有急事就打，没急事就写信吧。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成绩算不算有了一点出息。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儿女长得像我又像你。 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场景，算不算有了一点出息。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儿女长得像我又像你。可惜没有直达天堂的电梯，只有那片回不去的土地，还有我最后一个问题，能不能来世再继续。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有谁啊也在这里，让这首歌也感动你，当你孤身某个街区。有谁啊也在这里，那些遭遇那些回忆，不愿想起又不肯舍弃。 虽然这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故事而已， 这是由李建清来讲述的平凡故事。李建清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有些陌生，但其实他呢是当时李宗盛的一个弟子吧，算是这样来讲。 所以听到他的歌当中有一些李宗盛的味道，也是在娓娓道来说着一些故事。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深，这是电影《大护法》的一个概念曲，这一首《不说话》。 上起雨落下，风儿吹走向你的花，你看着我不说话，你走吧别带走牵挂，这一路找回答，感谢你陪我长大，你望着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 北京时间21